道你平常是怎么尽孝的。在宁波的李爱军看来呢，孝顺就是给年迈的母亲做饭。700多天他坚持每天做饭，现在满头银丝的88岁的老母亲居然长出了黑头发。爱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饭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969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 他

是眼泪啊永远不再不再哭泣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，只是永远 听过朝阳群众对不对？朝阳群众呢，粤军向警方提供20000条线索。据首都综治办通报说，目前北京全市实名注册的治安志愿者已经超过85万人了。现在有朝阳群众、西城大妈、海淀网友，也欢迎你加入社会治安志愿者全体组织。